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龙骨焚香》，作者尾鱼，制作生之忧，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龙骨焚香》第三篇，落洞第三集。孟劲松觉得这老头的话太过夸张，也不大当回事，吩咐柳冠国继续向寨民打听，自己则一矮身钻进了洞里。洞里到处都是人，还有设备和脱线，孟劲松一时抓不住重点，不知该往哪一处去。正踌躇着，邱栋紧走两步迎上来，急急跟他汇报： 孟助理，每个角落都查过了，还有兄弟跑到上头看了，没有什么异常。 孟劲松心不在焉，一边听一边嘴里应着，目光四下去扫，忽然看到神棍。在一众忙碌的人里，他真是鸡楚鹤群最吸引眼球的那一个。但见他盘腿坐在一块大石头上，两手扶住膝头，双目合起，忽而摇头晃脑，忽而念念有词。沈邦和沈万古跟哼哈二将似的立在他两边，见货帮人递东西拽脱线。 莫非他有什么过人之处？ 孟劲松心下疑惑，朝沈邦招了招手，沈邦小跑着过来，动作敏捷如猴。孟劲松指了指神棍， 他嘴里念叨什么呢？ 哦，他说大家没准都被蒙蔽了，白水霄对寨子里的人撒谎了，他应该不是在这里落的洞。 凭什么这么说？有什么证据没有？ 他说他用心感受了一下，心里没波动，所以这个洞没什么特别的。 沈邦面上发窘，觉得说不出口，这也是他没有立刻过来汇报的原因。 切，这是什么狗屁理由？ 孟劲松没好气地说。说来也怪，打发走沈邦之后，这套说辞老在脑际打转，再联想到先前秋冻说的，竟越发觉得此言有理。 白水霄这人满嘴谎话，面子和里子相差太大，关于他的任何信息都该再三求证，不能轻信。 他出了山洞，朝那半秃老头招手，那老头觉得贼有面子，过来时走路带风，一脸骄傲。 白水霄在这遭了落风洞，有旁人看见没有？ 没的，东森偷偷摸摸干的，哪能叫旁人瞧见呢？ 那你们怎么知道是这个洞？ 在这洞口遭到一只孩子嘛，后来白家的门啊自己也说在这儿嘛。 没人看见，自己说出来的，那鞋子会不会也是自己拖在那儿的？ 在那之前他都很正常，那就是那天之后他跟从前不一样了。 对，他嘎嘎一说送他走的时候还耗着嘞。 送他走去哪儿？ 他嘎嘎的家在老山林，他那趟是去嘎嘎那找亲戚，去的时候好端端的，嘎嘎送他走的时候他也好端端的，就是回到寨子里坏喽。 这洞离你们寨子那么近，那在白水霄之前有没有别的姑娘落过洞啊？ 没得，我们都没听说过啥叫落洞，是他嘎嘎请来了老师，说要跟东森干家多分，我们才晓得。大家都为了看稀奇，后来没得多回来，他嘎嘎都哭栽过去了。 那现在他嘎嘎人呢？ 死了，头年冬上死的，人年纪大了没得熬过去。 一个老人家都哭栽过去了，看来这情感是挺真实的，跟白水霄合谋演戏的可能性不大。这么说，白水霄出事是在老山岭回嘎贺寨的这段路上。 老山岭在什么地方？ 这太考验老头的地理了，老头张着嘴不知该从何讲起，好在边上有那机灵的山户，很快就把这儿的地图取了来，一式两份，一份是通行样式的，一份是山鬼自己的， 老头看不懂比例尺，识字也有限，自然更喜欢山鬼那份儿。山头是山头，树是树的，好认。那老头眯着眼，指甲里带黑的粗糙指头在地图上来回划拉着，时不时一惊一乍。 哟，这不是地漏天坑吗？哎呦，这火下雨天水大得很，我头年干饥差点遭水给冲了。 孟金松满心不耐烦，又不好催他，正焦躁着，老头的手指在一处用力地戳点了两下。 这块应该就在这附近。 孟劲松寻向看去，心头升起了一股子异样来。 你确定？ 我在山里活了几十年了，这块就是这块。 孟劲松的心脏如擂鼓一样跳动着，他不知道是不是自己想多了，老头指的位置已经越过了传说中苗民的大小边墙和山谱中悬胆风林所在的位置，很接近。 你是谁？ 你姥姥。 你金珠银珠再加两根高香。 孟千姿说一般的量放不倒他，倒也不是托大，他自小就接受七位姑婆严苛训练，服食无数山珍药草，受伤比普通人能扛，愈合来得更快，对一些毒瘴迷烟的承受能力也强很多。只要不是像昨晚那样大量提纯的粉末骤然对着他直喷。这高香是山里一种极罕见的古木所制，传言中苗蛊多是用蛊虫，唯独禽蛊需要用到蛊木，大概是因为这种植物有致幻和迷惑、操控人心智的作用。不过正如白水霄所说，剂量很难控制，而且因人而异，一个不小心就会让人吃傻，所以只能尽量原始，缓烧缓放。九根高香看着吓人，其实都极细，又烧得很慢，近中午时第一轮才堪堪烧完。而这对孟千姿来说，等于是毛毛雨湿其表面，还不能入皮肉肺腑。虽然看起来眼神水润迷蒙，整个人有点神情恍惚，但白水霄试探性地问他时，他还是很精准地回了个你姥姥。气得白水霄吩咐金珠银珠又给他加了两根。孟千姿嘴上放肆，心里头天人交战。 这寨子偏僻，方圆十几里都没有住户，我先种迷烟就被捆得严实，现在还烧上了高香，可谓三重保险。白水霄并不怕我逃跑，反正根据第一轮的反应来看，这高香不到黄昏是不会有大效果的。这女人没那耐心在标上杵着，关门落锁之后带着她的小喽啰去忙自己的了。再这么烧下去，我的筋骨就吃不消了，已经出现了轻微的幻觉，总觉得墙根处有一列细细的蚂蚁，正勾爬向墙面，一会儿排成一字形，一会儿排成他们人字形，但就这么甩着走人，连幕后主使是谁都还没查到，还搞得鸡飞狗跳，实在不甚光彩。而且我这条深入敌后不全白费了吗？跟被绑架的玩似的。再禀一禀，等一等，没准那幕后主使沉不住气会来见我，就没准孟劲松已经在来的路上，有他动手我何必费事。 他思前想后，最后侥幸心理占了上风。午后四点多，日头西斜透窗而过，恰拢在孟千姿身上。他昏昏沉沉睁眼，看到全身都是密簇火焰。这高香委实厉害，他恍惚知道这还是幻觉，但又止不住觉得身上那火头碍眼，忍不住伸手去拍打。这一打两打竟专注起来。要知道遭了幻药迷烟的人最怕专注，人心如同根苗，本该长在实处，若专注在幻处，那就是从现实中被起了根，如果心念不坚，再被别有用心的人一勾带，就容易跟着走。打得正急，有人推他肩膀，有个听着耳熟的男人声音叫他： 孟小姐，孟小姐。 孟千姿好奇地回头，真怪，看身形肩宽骨架是个男人， 但他脖子上头架着的却是一个溜光瓷白的肉球，他周身以及半空都是抖动着小翅膀的薄薄人脸，那些脸他都认识，有孟劲松的、新慈的、大娘娘的、二妈唐玉茹的，甚至白水霄的。 你没事吧， 孟小姐？ 孟小姐，你没事吧？ 没事吧， 孟小姐？ 孟小姐， 孟小姐， 孟小姐，你没事吧？孟小姐。 那人向他说话时，时不时会有人脸嗖一下飞过来，面膜般贴到肉球面上，又嗖一下接了飞走，第二张人脸又贴了上来。于是跟他说话的主角总是在变，上半句是七妈在说，下半句就换成了柳冠国。 你没事吧？ 哼，必然是白水霄又在耍什么手法，以为我会被这种小伎俩给吓住吗？笑话。 孟千姿眉头紧蹙，侧着头打量他腮边，终于让他看出端倪，这张人脸是从下颌处慢慢卷了边，然后接起来飞走的。现在开口的又换成了神棍，竖了根手指跟他说， 来，孟小姐，你现在有点神志不清，你眼睛看我这根手指，我动到哪儿你看到哪儿。 接了接了，这张人脸又要接起来了。孟千姿眼疾手快，一手狠狠捏住他的腮帮子，果然这张脸皮飞不走了，慌张的又争又窜。孟千姿冷笑， 哼，看你还跑得了吗。 江恋垂下眼看着自己被拽变了形的腮帮子肉， 大爷， 江恋这一路追过来可真是费了老大的劲儿了。起先他以为白水霄是要甩下他们仨单独驾车逃走，后来发现这女人精明得很，她嫌车子目标太大，从车上拖下孟千姿之后，造了个车子栽进水塘的假象，然后背着孟千姿进了林子。倘若接下来就是穿林过岭，那也不难寻踪所迹。白水霄的诡诈之处在于他不断更换路径，还扶了帮手，比如过山头时使用溜索，过去了就收绳，他是过得快，江恋却只能翻山。再如过河时有拉拉渡，还利用了一些洞穴通道，深山避免不了信号不通，他预先藏好了烟火，信号一上天就有拖拉机来接，紧接着又换乘，总之是辗转再辗转，也不赖山鬼查不到线索。即便是江恋这样一路紧跟的，也跟丢了好几次，三番两次折回重试，鸡叫三遍时才最终摸进了这寨子。进了寨子更加头大，老嘎的八夯寨给江恋的感觉已经够荒僻了，这寨子尤盛，用与世隔绝来形容绝非夸大。更让江恋诧异的是，这寨子还处于不插电的时代，没电线杆也没线。住的人也怪，一般来说山民都是温和淳朴的，但这个寨子屋里屋外他窥见到每一个人都面有凶相。他循着有节律的打敲声翻进一户打银匠的院墙，看到绞银段的那人赤裸上身，后背上刀疤足有十来道。他看到一个老婆子倚着门框编花带，编腻了动作娴熟地点上一支烟，看烟盒标志居然还是洋烟。还看到一个披头散发的穿着红吊带的中年女人，一跛一跛地走路，裙子掀起来，里头的腿一粗一细，细的那根如麻杆儿，还分外扭曲。总之就没个正常寨子的样子，穿衣打扮也各色各样，每个人都目光冷漠，气场阴森。这让江恋心生警惕，他不敢暴露行迹，做贼一样遮遮掩掩，翻进一家又一家，心里渐渐的不抱希望。 过去这么久了，孟千姿够被杀被埋八十回的了， 但又抱着点希望。 要杀早杀了，大费周章绑架过来，应该不至于只是为了要他的命。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一户院落里看到了白水霄。江恋并不轻举妄动，他耐着性子等，等到白水霄跟着一个老太婆出了门，留守的两个小姑娘又玩心大，凑在门口找什么巧儿。他寻机翻进来挨间屋探看， 居然找着了。 只是场面诡异，那十来根高低不齐的香柱使得空气中浮动着浅淡甜香。江恋觉得应该不是什么好货，赶紧一一捏了，又脱了外套在屋里一通甩扬，以便这气味快些散开，这才俯身屈膝去解孟千姿的缚绳，没想到被这女人偷袭了。江恋伸手抓住孟千姿的手腕，硬把她的手拽离自己的脸。孟千姿一脸惋惜地看着半空， 哎呀，手滑了， 要命了，看来他是暂时糊涂了。我一个人躲过了这么多双眼睛，已经很吃力了，哪禁得住再带上这么一个发癫发傻呢？ 江恋一阵头疼，这寨子有点蹊跷，江恋直觉不能够闹得鸡飞狗跳，能悄无声息地进出最好，但怎么带孟千姿走是个问题。江恋皱着眉头看着孟千姿，孟千姿咬着嘴唇，眼睛盯住空中一处，突然手出如电，狠狠抓了把空气，伸手倒还是挺利索，然后盯着攥紧的空拳头笑得很是得意，近乎奸诈。江恋当然不知道自己的脸皮正在他手掌心中拼命挣扎，眼眶里还扑簌簌的落泪，他脑子里飞速地想着应对之策，趁着孟千姿转身去抓另一处空气时，当机立断，一掌切向他的后颈。孟千姿哼都没哼一声，软软瘫倒。江恋喘了一口气，带个不动的总比带个乱嚷乱动的方便，他抓起地上的伞绳胡乱揣进怀里，又拿起桌上的火柴重新点着那些高香，这才抱着孟千姿出来，关好门，合上撬开的锁，力图使一切看起来正常，哪知刚转过墙角，就听见大门吱呀一声，有两个半大的女孩一边低头编着麦秸秆，一边走进来。 多人小说剧《龙骨焚香》，原著尾鱼，制作生之忧，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